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鱼云。今天继续来听老歌吧，首先来听几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典的电视剧歌曲。昨夜星辰你还记得吗？这是一部台湾的言情剧，由寇世勋、沈石华等人主演，讲述的是从小在都市里长大的邱素云和他的哥哥邱伟龙陪伴患病的父亲回乡下老宅之后引起的一场缠绵悱恻、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具体的故事情节其实早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其中的主题歌多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忘怀。 昨夜的星辰在遥远的银河，想起起偏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爱是不变的心。 我在整理音乐的时候还找到了这一首资三四郎的主题曲，看了一眼介绍，这是黑泽明导演的电视剧，原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就已经看过黑泽明的作品了，只是当时不知道黑泽明是那么有名的一位大导演。这部电视剧讲的是资三四郎怎样在学习柔道的过程当中，从一名好勇斗狠的鲁莽青年成长成为一名柔道武术家的故事。当时听到主题歌的时候还奇怪，怎么会用这种嘶吼一样的唱腔来唱呢？后来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觉得这首主题歌配的还真的是很贴切，表达了资三四郎挣扎的内心世界和奋斗的故事。铁蝴蝶这部电视剧不知道您看过没有，这是1991年的一部新加坡电视剧，我看过，里面的主题歌也挺好听，那时候可能听到的歌也不多，所以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浓雾笼罩着黄浦江，霓虹灯光照亮了上海滩，上青龙卧虎 给我天地亮，铁蝴蝶就在今晚要冲破黑罗网，铁蝴蝶人情方向，半生虽苦也要一闯，向着曙光张开铁翅膀，铁蝴蝶人情方向，半生虽苦也要一闯，向着曙光张开铁翅膀。 再看你一眼，这是由郭峰填词作曲的老歌。郭峰真的是一位好作曲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正是他的创作高峰时期创作的这首歌。这首《让我再看你一眼》在当时也很受欢迎，多次被翻唱。下面我们来听听郭峰自己演唱的版本。 在分你的那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心中虽有爱与情，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让我再看你。 得当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戏说乾隆》里也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叫《问情》，是江淑娜演唱的。江淑娜在剧中还扮演春喜，能演会唱的一位歌手。来回顾一下吧，在人世已非的情歌里，感动还在。 山川在，不懂太多悲哀，岁月静，不及太长的等待。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 好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靠双拐走路的歌手李琛，有着深邃的眼神和曲折的经历。提到他，可能很多朋友马上会想到那首1999年的老歌《窗外》，这就是李琛的代表作。李琛说这是他自己写的歌，记录的是自己在老家西安的时候一段真实的初恋故事。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

歌的时候经常能够听到隔壁哪一位一时兴起高亢地唱上几句向天再借五百年，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一种豪迈的气概，感叹时光和生命的短暂。这是韩磊演唱的老歌，收录在韩磊2004年的专辑《帝王之声》当中，是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 迎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都为梦

拦腰，即便絮飞飘也飘，谁能力抗惊风，为何两目折腰，柳絮却可倾斜掉。指颠沛未能了，傲然笑，冷观得失感玄妙，风景雨季自为力，扁舟也可渡狂潮，一柔离波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遥。腰，几点絮飞飘也飘，谁能力抗惊风，为何两目折腰，柳絮却可倾斜掉。于世上也只颠沛未能了，是感玄妙，风景雨季自为力，扁舟也可渡狂潮，一柔离波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遥。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千千阙歌，千千阙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慢走的路算什么？ 就算风雨多，让我陪你度过。可谁不想有有温馨的生活？ 但是人生从来总有起起落落，心中有苦从不说。是幸运的，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 就算 这首经典的情歌出自付笛声任静夫妇二人的专辑当中，甜蜜又温馨，唱出了幸福夫妻该有的样子。感情的世界里有太多的崎岖路，能够守候住心中所恋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爱的能力。这里是千千阙歌，我是于云，继续来听毛宁和杨钰莹的对唱情歌《心语》。 深深地把你 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到这首《尘缘》是经典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一度传唱于大街小巷。《八月桂花香》讲的是胡雪岩虽富可敌国，却一生无法与真爱相守的爱情故事。《尘缘》正是表达了一种爱过恨过之后的怅然若失的复杂感情，道出了很多失恋之人的心声。 只愿如梦，几番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今夜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花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情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任谁痛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任谁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罗文的精湛演唱，让人不自觉地被带入到尘缘的意境当中，重新走进那沧桑的故事里，感受到那看见花开花落，经历了世事之后的淡然。继续来听一首经典老歌《雨蝶》。 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想 唱歌手杜德伟曾推出过一首好听的歌叫《嫁给我》，这是2005年推出的歌曲，收录在专辑《独领风骚新歌精选集》当中，经常会在婚礼的场合听到这首甜蜜的歌。 小星星亮晶晶闪在你的眼睛里，从此走进我的心，呼风又唤雨，我愿意好愿意双手奉上我自己，翻山越岭找到你，再也不离去。爱是我，爱是你，爱是肯定句，我谁也不能阻挡我，永远守护你。日出日落，黑夜白昼，时时刻刻拥在怀中，心进处处这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你说，肯定是跟着我，做你幸福的理由，嫁给我。我愿意，好愿意，双手奉上我自己，翻山越岭找到你，再也不离去。爱是我，爱是肯定句，我谁也不能阻挡我，永远守护你。日出日落，黑夜白昼，时时刻刻拥在怀中，紧紧处处这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你说，曾经是跟着我，做你幸福的理由，嫁给我。 这一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老歌。 爱是肯定句，我谁也不能阻挡我，永远守护你。我们的承诺，黑夜白昼，时时刻刻拥在怀中，进进出出这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你说。曾经是跟着我，做你幸福的理由，嫁给我。日出日落，黑夜白昼，时时刻刻拥在怀中，进进出出这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想对你说，今生今世跟着我，把你幸福的理由嫁给我。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小康时光》，梁晨作词，七剑波作曲，高音演唱。 小康啊小康，你就像春的模样，阳光明媚温暖四方。小康啊小康，你就像春的模样。

手戏， 落实这新世代红人传奇。有真喜庆就有你，万岁万岁一万岁，陪住你满场飞。谁人能及你最好手风？乱说都开口中，黄诞市都这样红。谁人能及你那么威风？状态真勇，做什么都最顺风。流行指标你都操纵，举世举世都看重。看下你越红越美，多自信。去哪里路人望见都会起哄。 恭喜恭喜，我们 Queen 传世。 南拳妈妈的一首歌《下雨天》，由张杰谱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浅白的字句唱出的是爱情世界里的不对等，唱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是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 学会 海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这里是千千阙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蓝色雨》。这首歌是方文山为歌手温岚创作的，把大自然的现象暗喻为情人的离开，词意传达出唯美的意境。 瓶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像越走越远的回忆，窗棂上的水滴渗透进墙壁，就像挥之不去的你，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想你酝酿情绪，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像是个雨季，只留几封信当证据。 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 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怎么啊，美人泪断人肠，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 为邓丽君创作的歌曲，旋律非常经典。王菲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都说她的声音跟邓丽君很像，她也的确是唱了不少邓丽君的经典老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老歌《爱的箴言》。 我将真心付给你， 让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不 经典不灭，是因为里面有我们不老的青春。我是云云，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要和您说再会了。明早5点到7点，让我们继续踏歌而行。节目的最后再和您分享这首刘若英、黄韵玲演唱的《听是谁在唱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